上个礼拜特别跟各位来分享了有关于敬礼的意义哈。Last week we talk about baptism, the meaning of baptism. 我稍微复习一下啊，为什么敬礼这么重要 ？Why the importance of baptism? 提到了敬礼是顺服耶稣的命令啊，还有呢，敬礼是效法耶稣的一个榜样。第三点提到了敬礼是为耶稣基督来做见证。那我们知道下个月是这个 Easter Sunday, next Sunday is Easter Sunday 啊，要是你有受感动，觉得你预备好接受公开的一个敬礼啊，你可以跟师母或跟我或是我们一些信徒领袖来报名啊，我们来帮助你。那最后一点啊，要今天来跟各位补充，也是刚才我们来读的这段经文啊，敬礼有个更重大的一个宣告啊，跟你自己有关的，就是我们向这个世界还有老我来宣告啊，我们已经与主同死同埋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罗马书六章三到十三节啊，我们与主同死同埋葬，以至于我们能够一同的跟与主一同的复活啊，这很有意思哈，很有意思啊。在婚礼的时候啊，我不知道各位在结婚的时候哈，应该这么说哈，您的配偶是您初恋就结婚了吗？啊，我是说你结婚之前已经有男朋友或是女朋友啊，我可能不问各位了啊，我跟师母是初恋就结婚了哈，所以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们没有前男友前女友啊来参加我们的婚礼啊，但是可能各位会有哈，比如说你结婚的对象啊，不是你初恋的情人啊，你结婚了啊，然后你会有一个公开的仪式，对吧？啊，婚礼，然后呢，你的前男友可能或前女友也来参加啊，那你这些前男友跟前女友来参加，他们的感觉是什么？他们感受是什么？ 祝福啊！ 啊，祝福哈、啊，是啊，还有呢？哦，难过哈，好，总之、啊，为什么难过呢？ 因为新娘不是我。 哦，新娘不是我啊，新郎不是我。OK， 也就是说，这对新人 ，bride and groom 啊，已经他们正式公开的成为夫妇了。那我们这些其他人呢，我们就再也没有机会了，死会了。OK， 这对新人啊，他们已经进入婚姻了，所以其他人再也没有机会了。啊，那我不知道各位新郎或是新娘啊，在婚礼的时候，你会不会注意说，哎呀，你是注意谁呢？你是注意新郎自己啊，或者新娘，还是你会注意那些我以前的前男友，我以前的前女友啊？我不知道各位结婚的时候怎么样啊？新郎会不会有一个统计说，有时候有的新郎在婚礼还会注意，哎，这些漂亮的来宾啊，这些漂亮的小姐啊，这边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宣告，就是敬礼是什么意思呢？当我们在公开的一个场合，我们愿意接受了敬礼，我们就表示我们要对过去 say no， 对这个世界，对这个老我 say no。好像你的前男友你的前女友一样啊，你再也不去看他们，再也不去注意他们，你注意的是你的新郎你的新娘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宣告。所以我们为什么有一个公开的仪式啊，而且不仅是让人看见，是让你自己知道， OK， 我今日接受了敬礼，我就跟昨天不一样了啊，我向这个世界向这个老我 say goodbye，我们开始要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啊。所以老实讲，接受敬礼是比我们决志祷告信主更大的一个挑战，更大的一个挑战。你要告别过去，告别过去的前男友，告别过去的前女友啊，告别过去这个世界，告别过去你曾经所喜爱的那些但是是神所不喜爱的。我们要进入一个新的生活，一个新的家庭生活，是在神的国度里面的一个家庭生活，这是敬礼的意义。为什么今天特别要谈这个呢？啊，各位知道今天是所谓的 Palm Sunday， 所谓中树节的主日啊，就是纪念耶稣骑驴进到耶路撒冷城，然后未来这一周我们说是 Holy Week 啊 ，The Good Friday 啊，受难节，我们要纪念耶稣的受死、受难、受死啊。然后 Next Sunday、East Sunday 我们纪念耶稣的复活，所以 This Week is the Holy Week 啊，所以我们纪念主为我们所做的这一切，受难。耶稣钉十字架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What's the difference with us? Why Jesus was crucified on the cross? Why Jesus was raised from the dead? 耶稣为什么从死里复活？跟你我有什么关系呢？好，首先我们来看到啊，我们再来一起读一段经文，是今天的背经哈。Let's read the Bible verses from 加拉太书哈二章二十节。Galatians chapter 2 verse 20 in your bulletin passage this week我们一起来读你可以读中文也可以读英文预备来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就用这段经文来跟各位分享当一个信主一个受洗的人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What happened to us when someone converted and someone was being baptized What happened to me 首先第一个提到了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什么意思呢好像很抽象啊，是耶稣被钉十字架，那我怎么被钉十字架呢？当各位受尽归主的时候，像各位刚才读的罗马书第六章三到十三节哈，罗马书第六章第三节，他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 ？Do you not know that all of us who has been baptized into Christ Jesus was baptized into His death 所以各位在接受浸礼的时候我们会怎么做你会走进水里站着然后牧师可能扶着你怎么样把你浸在水里你可能倒进水里面就好像耶稣受死被埋葬在土里面一样这好像是一个 image to us 但是给我们的一代表的意义就是我们要与主来同钉十字架钉上什么东西呢问题是我们还活着不是吗待会提到我们为主而活我们把什么来钉上十字架去年我们一些弟兄姊妹参加了 The First Youth Church 他们这个 Good Friday Last year some of 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we attend a Good Friday ceremony in another Baptist church 那这个牧师呢他就亲自的把一个十字架当场把它切好了摆在台上那最后他怎么做他会每一个人发下一个小纸条 The pastor passed everyone a small note You can write down what you would like to be crucified 我不知道今年我们会不会这么做我们的这个牧会我们礼拜五来参加This Friday we attend the service 然后呢每一个人把你想要钉在十字架上的罪也好不好的习惯也好然后就拿到台前然后会有人给你一个铁锤一个钉子一个一个钉上去那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象征但是不能只有一年做一次如果有一些不好的习惯不是说那一天我决定要把这个不好的习惯定在这个十字架十字架代表的就是死死就是不能够再影响你所以什么叫做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就是过去的罪再也不能够辖制你我们过去生活在各样的不好的习惯当中可是当我们信靠主之后这些权势这些能力再也不能够来控制我们 如果我们在做同样的事情，不是因为这个罪的能力多么大，而是我们自己信心软弱，我们又回头了，就像说你已经结婚了，你还想念你的前男友前女友一样。但是当我们真的受尽归主之后，罪的权势再也不能够来辖制你。不仅如此，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也再也不能够欺骗你。当我们继续的来认识神的话语的时候，还有呢，第三点，魔鬼再也不能够控告你，控告你这个罪还没有解决，你还没得到饶恕啊。当我们受尽归主的时候，我们的罪也同样被洗净。那所以我们得到一个真正的自由，就是罪不能辖制我们，世界不能欺骗我们，魔鬼也不能够控告我们。那我们自己的应用是如何呢？你自己，你在什么地方还没有被定死？ In which area of life you have not been crucified? 我最近在读一本书，很有意思，它其实不是基督教信仰的书哈，它是提到了一个所谓的 rational therapy 啊。那这位作者他想尝试着用哲学的方法来做 counseling， 他们叫做philosophical counseling 啊。我们知道有人用心理学来做 counseling， 那他们想用哲学来做 counseling， 那我们基督徒是用圣经来做辅导做 counseling。 他跟其他的一些哲学家啊，他们发现了啊，有11种错误的思想会影响我们，以至于我们产生有害的情绪，也许是愤怒，也许是忧虑，也许是恐惧，也许是焦虑等等，或是一些有害的行动行为，不管是自杀或是伤害别人啊。常常我们都是把注意力摆在我们这些情绪或是行为上，他提到了其实有11点是我们一些错误的思想模式，在我们信主之前其实占据了我们的思想，其实是这些思想模式最后带来了我们的情绪，还有我们一些有害的行动跟行为啊。比如说啊，今天因为时间不够这么多，我只提了一两点。就第一个，就是你想要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中来强求完美， demanding perfection。Do you have this kind of rule in your mind? 你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思想是控制了你的行为、你的情绪？我要做到最好啊！这其实是没有什么不对啊！可是当你用这样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或是要求你别人，包括你的配偶，包括你的同学、同事、同工啊，你会有很大的一个挫折感。你忘记了这是一个不完美的世界，你旁边是你的枕边人是一个不完美的人，你自己也是一个不完美的人，可是你强求，你希望达到完美，我们说所谓是一个完美主义，这是一个杀伤力很大的一个 rule 在你的 mind 里面。比如说我们最近上个礼拜最大的一个新闻啊，在德国这个空难German Wings 啊，这个 co-pilot 这个是28岁的这个年轻人，他怎么了？啊，他开了这个飞机就故意的把这个飞机给撞毁在阿尔卑斯山啊，那机上150个人，包括乘客，包括机组员啊，都粉身碎骨啊。但是之前大家并不知道他可能有忧郁症的情况，他也接受了治疗，可是最近可能因为跟他的女朋友之间发生了问题，他跟他女朋友同居，那可能他的女朋友要离开他等等，对他而言他没有办法忍受这样子的挫折，没有办法忍受这样子的不完美。他是一个这个自律非常严明的人，他没办法忍受这个事情发生在他身上，所以呢他就下了一个结论，那我不想活了，我不想活了。不仅他不想活了，甚至全飞机的人都跟他一起葬送了生命啊。其实这11点有许多 相关的。比如说第三点，他说不断的责怪自己、别人或世界，你有这样子的问题吗？啊，或是第六点，你跟自己或其他的人过不去，你跟自己过不去，你对你的配偶过不去，你也没办法饶恕跟接纳他们。还有呢，你可能是过度的自我中心，或是过度的简化了事实，或是第二点严重化，我完了，没救了，啊，我没有办法，等等等等。你会发现这些错误的价值观来自于世界的价值观，即使你已经成为基督徒了，可能常常都会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带来你有害的情绪跟行动行为。所以这些我们要把它钉在十字架上，啊，求主帮助我们，啊，是哪些你还没有被钉死，给各位做一个参考。所以第一点，我们纪念受难日、受难节，不仅是耶稣为我们所做的，而且我们也与主把这些不好的思想带来的情绪、带来的行为钉在十字架上，再也不能够来影响我们。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问题是各位想提到我们做不到，我们做不到。所以第一点提到了 No longer I who lives but Christ who lives in me， 这提到了一个新的一个能力。刚刚是一个新的身份，我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我成为一个基督徒，成为一个新的身份，有一个新的身份，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但是这边提到了，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来过基督徒的生活。 We are not to live by ourselves, our works to be a good Christian， 我们是依靠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这才是福音。如果福音只是告诉各位你该做这个该做那个，很可惜我们都达不到。我想几个礼拜前这个高伟兄弟兄分享了两堂信息，一个叫做考试，一个叫做属灵征战，啊，他用罗马书第七章提到了，啊，我们很多事情做不到，我们想要做的善做不出来，我们不想做的恶我们却去做。 Romans chapter 7 talk about we do what we like not to do，啊，我们去做那些，啊，其实是不好的事情，啊，那如何能够克服？这边提到了一个新的一个能力，啊，这是超自然的能力，我们看不见能力，但是基督却是住在你的里面，啊，基督的内住已掌管，让我们过每一天基督徒生活。所以你不是只有受洗之后 OK 你就不会遇到征战，啊，你每天都要学习来顺服内在的一个基督，他赐给你智慧，他也赐给你能力跟恩典来护庇你，来转化你。所以看看你自己目前的生活，在你目前生活里面，你在什么地方你还没有顺服内在的基督，并且向他支取能力。 Where you have not yet obeyed Christ in your heart and obtained power of Christ in your daily life， 这只有你自己来面对神。这位基督住在你的心里，他可以提醒你，透过你每天的灵修，透过你祷告的时间，甚至于透过你身旁弟兄姊妹，为你的带导或是劝勉，你是否顺服你内在的基督，并且从他支取能力来过每一天的生活。我想在这地方怎么有不同的艰难，也许是工作上，也许是身体的软弱等等，我们需要内在的基督赐给我们力量。第三点提到了，我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这是一个新的目标，新的人生。在还没信主受洗之前，你的目标可能是满足自己的需要，啊，像一般世人一样，啊，可是第三点提到了，我们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这带给我们一个不同的人生观跟目标。所以你不会像那个年轻的这个飞行员一样，当他的女朋友要离开他，但他选择自杀甚至杀害全飞机的人。你的人生目标已经改变了，你的人生目标是为了讨主的喜悦，而不是为了讨自己的喜悦。所以基督成为你我唯一的一个盼望， 你不再只是看重你自己，还有环境，还有你的困难而已。所以第三点，我们今天提到了，就是因信神的而子而活。我们的应用是在哪里呢？你的信心是放在哪里？你自己的能力、外在的环境，还是基督的应许上？那你的目标是为了取悦自己，或是别人，还是取悦主？这都会带来你人生完全不同的一个结果。最后跟各位提醒的、跟分享的，我们为什么能够活出一个丰盛的生命？我们愿意顺服主，是因为他爱我们，为我们舍己。为什么我们要顺服他？不仅是他比我们有能力、有智慧，他是爱我们，为我们舍己在十字架上。所以未来这个星期五晚上，我们在这边纪念受难日啊，欢迎基督徒什么来都来参加啊。7点钟在这个美国母会的会堂的 Good Friday， this Friday night 7 o'clock， and welcome to join us the Good Friday service。他是爱我，为我们舍己。我知道在座当中有一些新朋友啊，慕道友啊，你可能第一次、第二次来到教会啊，但是这边提供给我们一个出路。罗马书10:9，他说，我们一起来读好吗？预备，来。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我们未来这周是所谓的Holy Week 啊，我也在今天也邀请弟兄姊妹，假使你愿意将你的信心摆在这位受死、为你受死而复活的主上，你就可以透过一个简单的祷告来接受他，来认识他。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赞美感谢你，你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以至于我们的罪、我们的重担得以脱落，这个世界还有魔鬼再也不能够辖制我们。我们为在座的新朋友来祷告啊，就是主你圣灵来感动我们在座当中的新朋友，主你也带领我们当中的新朋友透过祷告、透过信心来认识你。我们也为我们当中的已经是信主一段时间的弟兄姊妹来祷告，假使他们愿意透过敬礼来做一个公开的一个宣告，主啊，帮助我们能够踏出这个信心的步伐。我们也为在座已经是基督徒的弟兄姊妹来祷告，我们每天过着一个新的生活，是将我们的老我钉死在这个十字架上。不仅如此，我们也与主一同复活，让我们每天的生活靠着主的能力来讨主的喜悦。谢谢耶稣，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